中，泥尘在天边海角跌在我心中，繁华梦中勾起串串的痛，在梦里片刻散。尘如急变的猛风，从来未使这心说句害怕惊恐，从来未使这心抱怨心痛，命运却偏偏使你就似尘埃远送。中深刻中匆匆中，你已告别流走，欢欣中悲哀中唏嘘中，我已再不拥有。落寞的我，落寞中蹉跎，错在错，幸福总不太多。伤中奔波中光阴中，错过我未回首，追忆中哭泣中孤单中占据我的所有，道别忆记，让日子远离，过去我未会淡忘，纵使你已经失去，仍爱你。红尘如急变的猛风，从来未使这心说句害怕惊恐，从来未使这心抱怨心痛，命运却偏偏使你就似尘埃远送。深刻中匆匆中，你已告别流走，欢欣中悲哀中唏嘘中，我已再不拥有。落寞的我，落寞中蹉跎，错再错，幸福总不太多。中奔波中光阴中，错过我未回首，追忆中哭泣中孤单中占据我的所有，道别忆记，让日子远离，过去我未会淡忘，纵使你已经失去，仍爱你。